嗱，如果林鄭嗰邊係繼續咧，因為佢派嘢嘅時候咧，一定係有好多唔好話我哋呢啲咁樣啦，我哋呢啲比較核心啲嘅，梗係唔會受啦。但係你難保其他好普通嘅基層老百姓，佢哋會受噶嘛。 所以呢個係一個戰略嚟，呢個係一個策略嘅部署嚟。第一，我惡形惡相揾個京官，咁就令到你包仔打窒你哋。第二咧就係揾阿林鄭咧就做白臉，專係講啲民生問題。但係咧，好似回歸翻頭先你講嗰句啦，你係將個特區行政長官係單歸咗變成咧係中共管治一個小城市裏邊嘅即係市長仔啊嘛， 不嬲都係，直頭都係。直头就系 佢长期嘅部署就系咁， 个市委就变咗嗰个港澳工作协调小组， 但系而家系更明显啊，嗰下先恐怖。 两支管治团队系嘛，咁简单啦，实现咗啦，而家 实现紧啊。 唔系，所以而家我个谂法就系、是、嗱，对于系咁嘅情况咧，我哋对于林郑嚟讲咧，系一定要喺呢一方面嗱，我哋除咗我哋要去同嗰啲意识形态做斗争之外，对于林郑本身佢提出嗰啲嘢咧，都一定要系咁追佢。 喂，但阿爷咁系好危险嘅， 要佢找熟啊 ，sorry 啊，要佢黐翻住啊，唔好俾佢白一个白脸一个黑脸啊，两个都衰人黐埋，冇得分，一定要讲清楚俾全香港市民知道。 唔系呢个策略，我有少保留。我觉得咧，阿爷嘅危险系在于咩咧？嗱，你亲自上阵啊嘛，其实咧。香港人對中央嗰個反感咧，係越嚟越嚴重嘅。我反而我未必會捉佢嗰啲派糖啊、派剩嗰啲啊。雖然大家都知道嗰啲係小恩小惠，係嘛，即係影響唔到香港成個嘅政經嗰個結構嘅問題嘅。但係你應該係強力打老共，因為佢同我哋開火啊嘛。 哦，呢個當然啦， 係咪？我以前佢係避嘅呢個風頭，係回歸即係二十年，即係由97。到呢一個嘅2017嘅時候咧，其實佢係避緊，盡量呢啲問題咧，佢都係少講，除非係好重大嘅問題，即係你話愛國論嗰陣時候，因為你劉慧卿同阿陶瑾新走去台灣出席李登輝嗰、那個，佢話呢個係底線啦，所以佢係親自講，同埋佢要挽回嘅形勢嘅時候咧，佢就自己壓住落去，但係佢都避嘅一路都，但係而家你發覺佢係肆無忌憚，撕破面皮都要同你香港人講。咁所以咧，我哋如果系你个谂法系啱嘅，就系揦埋一嚿都得。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应该系全面同佢对抗 咯。好，即系将我嘅意思系将佢揦埋一嚿，全面同佢对抗。 Okay. 因为点解咧？因为佢嗱好简单，你同老共对抗嘅时候咧，佢又系一个林郑好人出嚟。 系 喂，嗰佢 派翻啲糖俾你， 佢立咗我，佢立咗我某部分嘅人啊， 就揾你嬉皮笑脸啊嘛，揾 咁我难搞啊，大佬，有啲人受落啊，佢觉得唉、哎、算啦，唔紧要啊，国歌法，哎呀，土你唔好嘈啦，国歌法嘛，我哋最多咪即系唱下两句啫嘛，唔死得人。 唔系佢都避噶，你好简单啫嘛，嗰阵时候阿冷容定系李飞嗰个讲直播嗰个讲话，李飞嗰、那个直播嘅讲话，佢哋都避噶。但其实你个成个教育局系配合紧做呢样嘢噶嘛？ 嗯， 冇错。喂，喺我嘅人生经验里边，呢个系匪夷所思嘅。 嗯， 喂，英女王喺我嘅殖民地年代发表咗几多次好重要嘅讲话？我僆仔嗰时候冇听英女王讲啊，顺手学下英文啦、啊，你都可以说服我哋啊，大哥。 嗯， 我哋几时有听过领导人咁讲话？大哥， 喂，好啦，咁我哋时间差唔多，我哋转头讲下黄台阳啦，好唔好？ 好 啊，四节嘅话又。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